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1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就应对近期极端天气强调，做好动员，及时应对，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京津冀商贸物流规划明年出台。 市教委发布紧急通知，应对雨雪天气，本周末全市中小学暂停大型集体活动。 北京新机场远期规划年吞吐1亿人次。 本市新增159家医保定点医院，下周起可持卡就医。 本市天气开始雨雪模式，今明两天将迎来暴雪。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根据目前掌握的气象预测资料，本市近期将遭遇强降温和持续雨雪天气。市委书记郭金龙高度重视应对近期极端天气专项工作，强调要做好动员部署，及时应对极端天气可能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在昨天召开的全市应对近期极端天气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上部署任务。王恩顺讲话说，这次极端天气对本市冬季供热保障、扫雪铲冰和道路交通保障将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要从确保城市正常运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应对极端天气工作，全力以赴打好这场城市运行保障遭遇战。王恩顺强调，要坚决落实以热定电的调度原则，全力确保供热、供气、供电的安全稳定，要做好应对极端寒冷天气的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要共同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全力做好雪中除雪作业和雪后恢复工作，科学组织交通。王恩顺要求，宣传部门要组织好新闻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引导市民和社会单位自觉履行扫雪铲冰义务，提高节能降耗和安全用气的意识。各区、各部门和各作业单位要落实24小时值守备勤，全力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市政府将加强督查督办，对于工作不主动、不积极、不作为、慢作为、不履职、不尽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纪追责。 北京日报报道，在昨天举行的第10届经商论坛上，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王选庆透露，为了促进京津冀域内商贸流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劣势互弥，根据国务院相关部门要求，商务部正在编制京津冀商贸物流规划，原计划今年年底出台，但目前来看明年年初将出台。王选庆表示，京津冀物流的发展要以物流标准化为突破口，促进域内物流市场的一体化。现在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已经列入商贸物流标准化先期试点城市，京津冀物流要先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3地政府部门首先要互联互通，向社会和企业开放。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流通业先行。现在国家要把现代物流业打造成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动力，将来物流业要实现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3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会议传达了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市委常委3言3语专题教育专题交流研讨会议上的讲话，要求深入领会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要求上来。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表彰2010年至2014年最具影响力提案的决定。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本市将出现持续雨雪天气， 为确保全市学生安全，市教委发布关于做好雨雪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本周末，全市中小学将暂停大型集体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通知要求，各区教委要根据极端天气情况决定是否停课或调整上下学时间。如果遇到特别重大雪天，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学生出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边远山区学校可以视降雪时间、降雪量、气温等情况，紧急自行决定是否停课或调整上下学时间，然后再向区教委报告。同时，21号、22号暂停全市中小学大型集体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记者昨天从团市委了解到，为应对本周末可能出现的大雪天气，团市委目前已向各高校和社区青年会发出号召，号召社会青年和大专院校学生报名参与扫雪铲冰活动。目前，全市大部分院校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向在校学生发出了号召，如果出现较大降雪，将组织学生志愿者前往全市重要道路和人流密集区域集中开展扫雪铲冰活动。团市委同时也向全市青年发出号召，希望有志愿服务意愿的市民可以就近前往本社区的青年会集合，进行有组织的扫雪铲冰，为市民提供较为安全的出行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市农业局昨天发布提示，提醒农户加强阴雨雪天气蔬菜管理。近期本市设施农业主产区温室内日最低气温在3摄氏度到8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在 80% 以上，持续的阴雨寡照天气对设施蔬菜作物生长较不适宜，已对设施蔬菜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昨天首都综治委召开全市群防群治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首都综治委主任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彰了1000名五星级治安志愿者和100支平安志愿服务优秀团队。截止目前，全市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超过85万人，各类群防群治力量近140万人。红袖标已成为首都群众开展邻里守望、参与平安建设的最好名片。涌现出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等一大批群众参与的时代品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张延坤指出，要推动群防群治工作管理模式向精细化、信息化转变，落实实名制管理，大力推进治安防控勤务指挥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社会组织牵头运作、专门机关指导监督、群众组织自我管理的群防群治工作新格局。 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了解到，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已于九月底正式开工，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据了解，北京新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本期按2025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00万吨、飞机起降量62万架次的目标设计，建设四条跑道、70万平方米航站楼及相应的货运、空管、航油、航食、市政配套、综合交通枢纽等生产生活设施。按照远期规划，新机场最终将建设七条跑道，满足年旅客吞吐量一亿人次需求。 启航十三五， 人们清楚地记得遇见 APEC 蓝阅兵来时的喜悦，也难以忘记持续多天空气重污染的压抑。虽然监测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在逐渐改善，但与国家标准和市民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目前北京正在制定最新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并对十三五环境保护和生态规划征求意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采暖季来临，海淀阳台山附近林业大学实验林场内已经使用上了空气源热泵取暖。厂长王勇介绍说， 它设定是-25度，这现在大气温度大概10度-9度，它利用空气不有这个温差吗？提取它的热能，加压放大，然后利用电驱动，投入1000瓦，能产出3000到4000瓦的热量。 这样的采暖设施实现了零排放，也解决了浅山区没有燃气管道难以进入的问题。 主要是这个地方没有城市这个热力网线。燃气通不到，那只能寻找另一种途径，空气热源泵。一栋建筑呢几千平方米，零排放，效率高。 秋冬季节燃煤取暖是北京重要污染源之一，经过多年的整治，北京不烧煤的区域逐渐扩大，从中心城区到城六区基本实现了无燃煤，下一步无煤化的版图还要扩大。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调研员燕向阳说， 5环到6环，这个争取在2017年左右全部消灭掉，2020年是准备把所有的远郊区县的燃煤锅炉全部消灭掉。 燃煤治理只是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一部分。经过 APEC 会议和九三阅兵两次空气质量保障的考验，事实证明治理燃煤、机动车、扬尘、工业排放，加之与京津冀协同治污，这条路是走对了。北京现在正在对13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征求意见。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丽说， 治理大气污染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一个过程，大家更关心的是北京空气质量的持续好转，对常态蓝的期待。 2015年前10个月，北京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9%，但上一周持续61小时的重污染黄色预警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对常态蓝的期待是每个人的心声。一位带着女儿的妈妈说， 就是5年以后吧，她到时候应该已经6岁多，然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因为我现在也看见很多小学生，其实外面空气质量很差的时候，他们也在外面户外运动。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到那个时候不会在那么差的环境下还要有户外运动，而是北京的天每天都很蓝，他可以非常自由的出去运动啊。 雾霾问题也不仅是北京、京津冀乃至华北的问题。从湖南来京旅游的苏女士说， 就雾霾也不是北京的事情了吗？就我们南方那边好像也开始有雾霾了，就我们也都看着说这个北京怎么治理嘛。如果说13五的时候北京治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小的地方应该也能借鉴一下首都的经验吧。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昨天发布，从本月23号起，北京九华医院、北京南郊肿瘤医院、北京迈瑞骨科医院等159家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将集中开通持卡就医、实时结算业务，为参保群众服务。到时候，参保群众可在办理变更定点医疗机构手续后，前往选定的医疗机构就医，其中中医、专科等定点医疗机构不需选择即可直接就医。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交通委、市地税局、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市气象局4家单位昨天与腾讯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城市服务接入腾讯在微信、客户端、手机 QQ 3大平台，第一批共有13项通用服务将惠及广大市民，这标志着互联网加智慧城市战略在本市深入展开。第一批13项通用服务包括小客车摇号查询、备案停车场查询、出租车辆及驾驶员查询、室内实时路况、公共自行车查询、个税查询、发票查询、反诈骗服务和反诈骗查询等9项政务服务，以及室内拥挤查询、燃气、水电等生活费用欠费查询等4项生活服务。 昨天早晨6点，一条近1000米长的城市隧道东关大道建成通车，从通州去市中心的驾车路线又有了一个新选择。作为连接通州城区至朝阳北路的南北快速主干路，东关大道的通车有望缓解通州城区拥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整个这个东关大道呢，一共是1.99公里。 咱们现在是进隧道了哈。 对，咱现在已经进入隧道。 周五早上，记者开车从新华大街驶入东关大道，然后下穿隧道向北行驶。北边与通燕高速的北黄木厂桥相连，东关大道为双向4车道设计。项目方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隧道内的照明和排风系统运用了先进的施工理念。 我们顶部是安有导流风机，可以将水汽和雾气及时排出通道外，有利于行车安全。 施工方负责人唐永新向记者透露，隧道下穿通惠河给施工带来极大的挑战。 历时八个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了过河段的施工。东关大道通车后，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监控室24小时监控道路运行情况。在监控室，运营部经理李晓明指着大屏幕向记者介绍， 就比如刚才呢，就是发现我们这个紧急车道上有一个停车，马上通知我们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过去劝导，因为是头一天开通，然后好多人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情况。目前呢，隧道的限高是2.5米，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 李晓明说，通州长期以来缺少南北向的交通动脉，特别是滨河路封闭后，南北通行主要依靠新华南北路，每天早晚高峰很容易出现拥堵。 原来的话呢，新华北路这条路呢压力非常大，东关大道开通以后呢，能够迅速的连接我们的核心区的南北两区，大大的缓解南北向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施工方还将对东关大道的北侧出口进行改造，使经由东关大道的车辆可以直接驶入通燕高速。 从昨天开始，凡在路面上发生轻微剐蹭追尾的司机，报警后大多会收到一条事故易处理手机软件的推送信息。跟着软件的指引，事故司机可以轻松完成拍照取证、定责和理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临近中午11点，坐在中关村交通大队手机 APP 快处交通事故指导席的民警接到报警电话，通过车主使用事故易处理软件上传的照片以及电话了解信息，民警很快在远程认定了事故责任。 堵车的时候你是不是走了逆行了？ 走了一段。 使用那软件继续往下走，您的责任。 据中关村交通大队大队长向劲松介绍，经过五个月的试用，警方发现平均在25分钟的处理过程中，花费时间最长的是在软件推送下载环节。 真正用于事故拍照、定责还有理赔这一环节，用时是非常短的，最快的也就5分钟。 记者在试用软件时发现，事故双方中只要有一方下载软件后就可以使用。向劲松说，如果多数司机能够提前在手机中安装这款软件，将大大减少目前路面交通事故的处理时间。 您在哪个地方进行拍照，交管部门就能够掌握你准确的地方，跟咱们 GPS 的精度挂钩的。证据的保全方面是保存在当事人的手机里边、交警部门的平台里边以及咱们保险公司的平台里面，对于后期的理赔定责提供了一个依据。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由回龙观医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协作共建的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昨天正式揭牌。今后北大医学部本科研究生的精神疾病课程及临床实习将在回龙观医院进行，同时回龙观医院也会依托北大医学部的平台研究更多精神医学问题，把研究成果投入临床使用。 本市第一座升级版公厕第五空间日前投入使用，引发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在目前公共服务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第五空间是否实用？第五空间问世将对本市公厕提升发挥什么作用？北京公厕大搜索今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第五空间问世范本效应带来了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厕所日，北京第一座升级版公厕第五空间在房山区落成并投入使用，最大化地集纳了便民服务和环保理念。北京市环卫集团新闻发言人罗伟介绍说， 用最环保的技术达到无臭、节能、环保，在这个基础上来提供公共服务，有 ATM 机、自助的缴费机，我们可以变成电商的终端、再生资源的回收点。 悠扬的音乐、整洁的环境、齐全的服务开创了公厕新模式。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本市大部分地方，人们还忍受着上厕所难的各种困扰。方庄居民刘大妈告诉记者， 有时候找不着厕所，哎，哥们骑车来，年轻人就接手，都流成河。 而市民陈先生却遭遇了不同的尴尬。 你说我一个男的带一个小女孩去男厕所，好多都是站着的小便池，小女孩进去也不方便。 在当下北京公厕布点还不完善，部分公厕设施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第五空间是否经济实用？北京市环卫集团罗伟解释说， 这样的一座公厕建筑成本3000多块钱一平米，跟我们常规的公厕的成本是差不多的。我们改造的模式是不增加公共财政的额外投入，通过汇聚商业服务的平台，通过未来增值的服务让它可持续。 由此可见，第五空间能否复制推广，关键在于能否引入足够的商业资金平衡运行成本。目前里面安装了自动饮料、零食售卖机以及便民缴费终端等服务设施。记者现场采访了第一批体验第五空间的居民王女士。 自动售货机厕所里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用。 尽管通过先进技术，第五空间已经能够实现无臭无味， 但基于人们对公厕的既有印象，在商业模式的开发上也必然受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佳认为，现阶段当务之急是让这些设施先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第五空间能否复制推广还有待时间来证明，但有趣的是，在他投入使用第二天，媒体报道称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参观后表示，下一步将着力解决公厕找不着、排长队、进不去的问题，并开展人性化设计，提高女性厕位比例，增设老年人和残疾人专用设施。第五空间的问世意外地引起相关部门对于公厕问题的更多关注，并将有可能推动问题的解决。 从昨天开始，北京雨雪飘零，开启了新一轮雨雪模式。预计今天开始到明天，要经历一轮强降雪天气，最高气温也将随之下降到冰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从昨天半夜前后开始到22号，本市要经历一轮时间比较长、强度比较大的强降雪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15毫米到30毫米左右。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阴转大雪，大部分地区降水量5毫米到10毫米，积雪深度5厘米左右。今天夜间到22号，也就是周日，将会出现暴雪，大部分地区降水量10毫米到20毫米，积雪深度15到20厘米左右，对交通出行会带来严重影响。提醒双休日有计划出行的朋友，没有特殊情况最好待在家中。23号上午，降雪天气将逐渐结束。受雨雪天气影响，双休日本市气温逐渐下降，白天最高气温0到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到0摄氏度。23号到26号，受强冷空气影响，本市转为晴到多云天气，但是会出现强降温，预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降到-1摄氏度到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到-11摄氏度。25、26号将有4、5级偏北风。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本市将持续几天的雨雪天气，特别是周末的降雪量比较大，道路上可能出现积雪结冰的情况。那目前的道路情况怎么样？市民出行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霍月你好。 你好，主持人。目前呢，交通委发布的全路网用度指数是1.0，属于畅通状态。那么在高速路方面呢，目前本市管辖内受降雪影响，京沪高速主路大洋房出行方向、京津高速主路台湖出行方向、京哈高速白鹿出行方向、六环路主路六元桥至太和桥都采取了封路措施。此外呢，京津高速受到天津道路结冰影响呢，出行方向也封了路。那么车辆呢，可以从南泰晤驶出高速。那么这里也是提醒司机朋友啊。雪地开车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距离，特别是山区道路的下坡弯道等路段容易出现路面结冰情况，极易发生交通意外，建议自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最近几天尽量减少到山区路段出行。那么必要出行的时候呀，要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确保出行安全。此外呢，大家出门前啊，最好要了解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如果一定要出门，最好要掌握恶劣天气的交通管制信息，选择合理的绕行线路。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霍月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示，再见。 再见。 好，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受到降雪天气影响，本市已经有16条公交线路采取了甩站或者是绕行的措施。公交集团采取启动雪天应急预案，早晚高峰增派200部机动车、2000多名应急人员，加强各条线路的巡查，最大限度保证市民出行。同时，地铁也启动了应急预案，加开了临客，保障市民出行。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6年北京中考体育现场考试方案已经确定，新增排球和足球项目。往年的必考项目篮球、运球、绕物标志物将成为一道多选题。那么考生呢，可以从足球、运球、绕标志物、排球、垫球和篮球、运球、绕标志物三个项目当中任选一个。 本市又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昨天正式启用。西城区政府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参与万人走进艺术殿堂等公共文化艺术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百姓艺术8小时公益计划和明年公益文化惠民的计划。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有中雪，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慢工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民办学校遭遇停课风波，老师与学生权益如何保障？通州大运河死鱼成堆，误把放生变杀生。下面是详细报道。有媒体近日报道，昌平区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的老师因为学校长期欠薪而集体停课，导致数千学生无学可上。这些学生曾向教委反映问题，得到的答复是本周内提出解决方案。一周过去了，情况进展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号上午，记者来到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位于昌平区沙河镇的校区，一位学生告诉记者：“ 恢复上课了吗？”“ 恢复上课了，大概是1/3的人去上课。” 学校虽然恢复上课，但是到课率不高，学生小赵就挺担心。 现在恢复上课的这个 能恢复多久啊？12月份的拍卖到底还拍不拍卖？就也没有取消，你说还有学校老师到底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是兼职的还是不兼职的呀？ 小赵提到的学校拍卖的消息，正是这次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学校的黄老师告诉记者，今年5月份以后，老师们半年的工资都没有发放。而在9月底还一度传出学校要拍卖的消息， 拍卖之前对老师没有一个交代，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是突然的，如果我们继续这么上还是没人给我们发工资，没有办法讲下去了，所以不得不停课。 老师们停课后，学生曾在11月11号到市教委反映情况，当时得到答复是最迟会在本月19号拿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学生代表反馈意见的王同学向记者表示， 不知道有没有跟学校回复，反正我这边是没有收到回复的。 不过因为该学校长期存在的问题，导致学校老师学生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学校一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向记者透露，教委在19号曾到学校了解情况，而且学校已经决定在20号下午向老师发放截止到今年9月份的工资。此外，关于学校是否继续被拍卖的问题，记者也联系了负责学校创始人具体事务的吕女士。 现在还在拍卖的状态当中吗？ 据我了解，反正停止拍卖了，教委说终止它了。 对于民办高校停办，老师与学生的权利该如何维护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元杰解释说， 教师的利益要予以补偿，学生如果愿意继续就学的话，那么自然是教育部门要出面去协调，把学生分流到相关的这个学校，大量的一个学生也要几所学校来校化，所以在这里面教育部门它还有一个协调的过程。 家住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附近的赵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大运河河段西侧出现了大量死鱼，死鱼被冲上岸边，绵延几百米，鱼大多腐烂，散发出腥臭味， 就是这河岸边上现在漂了好多死鱼， 嗯， 这鱼的个儿还都挺大，翻着鱼肚白，在河面上都死了。 这些鱼是哪儿来的，又是怎么死的？通州区水务局负责管理这一河段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首先拿这个死鱼捞起来，它现在死鱼肯定不是水质的问题，这种死鱼现象呢，好多人就是那种放生所产生的。 大运河让放生吗？ 你怎么说呢？这放生这个你能拦得住吗？他信这个，你这是一河道，他就往那里头放，我们只能说是看见了就规劝。 那会不会他们放这个也污染水质啊？ 多少都得有点影响。 记者查到，大运河承担着城区部分污水及雨洪排水任务，水中含氮磷等有机污染物浓度较高，鱼儿放生在此容易因缺氧而死。为什么有人会放生呢？一位经常放生的王先生说， 放生这个本着它众生平等一个理念嘛，在佛学里边放生基本上是功德比较大的一件事，叫积福报嘛，就是基本上菜市场买点那个什么鲫鱼啊、草鱼啊、泥鳅啊这类野外比较好活的。 那一般放了之后会管它是不是活着吗？ 放它其实就给了它一次活的机会，有很多都活不了。